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一个完成了21日检疫的外佣，再检测的时候就发现了带有变种病毒和抗体。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 在第12日至第19日，这个病毒量这么高，没可能验到的。出现了有变种病毒的国家，旅客可能要增加检测的次数。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香港保护儿童的法律确实有全面提升的迫切性。守护儿童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香港儿童权利委员会主席雷张晨佳。 在香港讨论是否应该强制举报虐儿的时候，政府必须马上增加培训优质的服务人员，提供适当的服务和配套。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四月二十七号星期二早上开始今日的千禧年代，欢迎大家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这个节目。今日的主持有叶冠霖。昨天见到政府公布了一系列的措施，都关乎到香港人即是在口岸那些的措施。当中就包括有回港易，回港易就是会由广东省或者澳门以外咧，而家再包埋咧就系内地其他地方啦。港人翻嚟香港咧都会有啲便利嘅，比之前呢个其中一个啦。首先就想讲下另一个咧，就系旅游气泡概念，之前都听过啦。香港同新加坡咧就谂住做旅游气泡。去年十一月底嘅时候谂住开始嘅，不过嗰阵时就遇上新一波疫情啦，咁就停咗。咁而家就话翻嚟啦，旅游气泡。五月二十六号开始启动，咁有啲要求嘅，咁当中就包括你出发去之前咧要做检测啦，到步要做检测啦，另外咧就有一个打疫苗嘅要求添啊，如果香港出发嘅话咧就系要打咗两针疫苗先嘅，另外啦亦都要装翻咧当地嘅一啲追踪程式等等嘅，咁对于呢个安排大家点睇咧？打嚟讲下1872311，1872311，可能啲香港人都谂咗想外游一段时间，一路都苦无机会，或者谂紧要检疫好麻烦，咁而家开始见到有旅游气泡推出啦，五月二十六号。新加坡会不会想呢？看价钱呢，昨天就见到报道说第一班机香港飞新加坡说嗌到成8000多元，还卖了机票，都嗌得贵的第一班机，后面那些好像便宜一点，会不会影响到你这个参与旅游气泡意欲呢？讲下你看1872311。不过具体的安排呢都请局长跟我们仔细讲一下。电话旁边呢请来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跟我们仔细讲一下。早晨局长。 早晨，早晨叶冠霖，早晨大家。大家好， 不如先同我哋仔细介绍下今次啊呢个旅游气泡，你个谂法系点样啊？ 系，我相信大家都等咗好耐啦，因为疫情好转当中，大家都好热切希望即系可以恢复出行啦。咁但系大家都睇睇全世界嗰个情况咧，其实都差异好大嘅，有啲地方仍然系即系可以话水深火热当中啦，即系仲系应付紧疫情，但系有啲确实系俾我哋觉得较为安心安稳嘅地方。咁所以我哋都其實自從去年十一月底到而家咧，雖然我哋自己第四波嘅疫情咧，將嗰、那個所謂旅遊氣泡推遲咗，咁但係我哋一直冇停過，同新加坡同埋其他地方一路喺度商討嘅。嗱，今次咧我哋能夠達成共識咧，就設定即係最快喺5月26號重開呢個兩地嘅航空往來咧，係建基於幾樣嘢嘅。 嗯， 第一樣嘢咧就係話香港同新加坡大家嗰個疫情咧都係穩定同埋大家安心嘅。咁大家睇得到咧，就新加坡整體嗰、那個每日嘅發現嘅數目咧都係處一個低位啦。香港咧其實由二月啊三月，尤其是喺三月頭開始到而家咧，我哋平均每日即係嗰啲所謂不相關嘅本地個案咧，亦都跌到翻去即係個好低嘅數字啦。平均嚟講係一兩宗左右啦。咁、所以俾到我哋一個信心，呢兩個地方咧，我哋大家都同意咧係可以重開我哋嗰、那個恢復往來嘅機制。 但係呢我哋都吸取上一次嘅經驗，因為上一次呢其實我哋都處於兩難嘅。去年11月底嘅時候呢，我哋想開嘅時候呢，啱啱第四波出現，咁啱啱嗰個疫情係當頭起嘅時候呢，如果你真係開咗呢，即使開嗰日呢係符合嗰個要求都好啦，可能幾日之間又會即係要暫停，咁因此可能亦都會有啲人呢出行咗，但係可能咧回程嘅時候困難，咁所以咧我哋喺今次嚟講，我哋修訂咗一啲嘅做法。第二個我哋要考慮嘅，亦都即係越嚟越多咧一啲所謂即係變種嘅病毒嘅個案，佢哋嘅傳染力較為強，令人擔心嘅。咁點樣去確保咧出行嘅人咧或者係經呢個計劃嚟嘅人咧唔會即係帶嚟額外嘅風險咧？咁所以喺今次嚟講咧，我哋有簡單嚟講有三四樣嘢係做多啲嘅。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即係喺個原有機制裏面咧，就係話我哋計即係喺過往14日裏面咧，如果我哋喺本地嗰個冇關聯嘅個案個七天兒童平均數咧，如果唔多過5宗咧，我哋就可以啟動嘅。嗱呢個即係大致上面嚟講咧，都係即係上一次講咗，今次都係用呢一個咁嘅數字咧，即係作為一個熔斷機制等等。咁但係咧，為咗避免咧有個譬如話嗰個疫情當頭起嘅時候咧，我哋都冒然去開咧，我哋就做多一樣嘢。就喺符合咗呢兩個禮拜個七天平均數係五以下嘅前提之下咧，再睇多三日。呢三日咧，我哋定一個更加低嘅基數，就係咧呢個平均數而係3。咁即係話咧，整體上係平穩，甚至咧係即係逐步有下行嘅趨勢。咁變咗大家會較為安心。咁呢個第一點。 嗯。 第二點嚟講咧，我哋就住大家即係都知道啦，即係有時有啲新嘅疫情咧，可能嗰、那個個案浮現嘅時候咧。有時比較需要長啲時間，咁所以原有咧就話，任何人透過呢個雙邊出行嘅安排咧，都先要喺自己嘅地方起碼有14日停留喺度嘅，即係唔係話即係周街走啊，去到世界各地嘅。咁但係呢14日咧，我哋講明係唔計及咧，如果個人咧係曾經去過其他地方，然後翻去新加坡或者翻嚟香港嘅時候咧，係需要隔離嗰個日數嘅。咁即係話咧，就係如果有一個人係喺其他地方出過去到新加坡。然後嚟香港咧，如果用呢個計劃咧，佢唔計及佢原先需要嘅，可能係14日啊、21日嘅隔離，然後先至再起計個14日，咁變咗有一個長啲嘅時間咧，觀察咧就變咗我哋確保咧就係教即係將嗰個風險係減低。第三個啦，就係上一次咧，就係當時咧，譬如香港人去新加坡咧，就係需要即係裝佢嗰個即係追蹤嘅手機程式嘅。叫Trace Together， 咁呢一次香港大家都見到啦，而家普遍嚟講，我哋安心出行咧有成接近400万人都即係裝置咗啦，亦都好廣泛，好多處所有啦。我哋亦都有一個即係相類似嘅要求啊。咁呢啲都係一啲即係係基於上次之後嘅一啲嘅額外嘅措施。個目的咧都係希望咧嗰個計劃咧既可以方便出行，但係亦都可以咧加強嗰個防疫嘅情況，亦都避免一個咧時開時閂嗰個擔憂，因為停下開下停下開下嘅時候咧，好多人如果要出門嘅時候咧，就較為難去計劃佢哋嗰個情況。 嗯嗯，不如再問一下，頭先講有一環就係話你出發要檢測啦，到步要檢測啦。嗰、那個其實而家譬如我哋去一次新加坡翻嚟咁，一個旅客平均要驗幾多次啊？要求要幾多次啊？ 簡單嚟講，你出行嘅時候咧，先要喺你出行之前咧72小時攞得一個咧所謂 PCR 即係核酸嗰個陰性結果。咁呢個就喺在地嘅地方你自己去做，香港就比較方便啦，大家可以去即係嗰啲社區嘅診所，可以去自己嘅診所等等，你做咗攞咗呢個核酸檢查咧，72小時之內咧，咁你可以出行啦。咁到步嘅時候咧，都有一個即係喺雙方嘅地方咧，都有一個測試嘅。咁做埋嗰個測試到步之後咧，咁你基本上入到嗰個城市咧，你就可以即係唔需要受隔離。调翻转头咧，亦都系让新加坡嚟香港，佢先要喺出发前72小时做咗嗰个核酸检查。到步嘅时候咧，我哋嗰个做法咧就系要喺机场咧就系、是、所谓到步之后咧做完个测试，等到有结果咧，通常喺两个钟头左右咧知道，咁然后佢可以入我哋社区啦。咁呢、这个严格嚟讲咧，好似话咧去两程好似要4次咁样，但系都取决于譬如有个人如果去譬如香港去新加坡，如果佢只系去譬如公干一两日嘅，咁原先佢嗰个72小时嘅测试，如果仍然有效嘅话咧，佢可以上翻机翻嚟香港，就香港到步嘅时候做第三个测试。咁所以视乎嗰个情况而定。咁简单嚟讲咧，双方都系同意，就都要出发前第 底部後都要做呢個測試。 嗯，即係如果係少於72小時嘅行程，你去到新加坡，由於落機嗰時驗咗次噶嘛，嗰次嘅陰性咧可以翻轉頭用埋嗰次嚟做相機都得嘅。 冇錯。 但係而家係咪兩邊安排唔同？因為我哋譬如香港旅客去到新加坡機場咧，佢就話係可以坐私人交通工具去到申報嘅住處等檢測結果嘅，即係可以離開咗去咗譬如酒店度等嘅。但係如果新加坡嚟香港咧，就要喺機場等埋結果，係咪有唔同啊？呢、這個？ 这个呢就是每个地方嗰个港口卫生当局呢都有自己嗰个检疫措施嘅。香港嘅检疫措施你可以话呢是我哋一直以嚟都系话呢到步后我哋即刻去检疫。 嗯。 检疫之后呢做个测试亦都尽快攞到个结果。咁喺个期间嚟讲呢就佢要喺机场等待。咁然后先至俾佢出去市区。咁呢个喺香港嚟讲呢个我哋嘅做法。咁新加坡嘅做法咧，佢用其他方法，但係都要特定交通工具。咁嗱，呢個目的都係希望咧，避免咧，就係話有即係有疫情個散播啊，或者係減少嗰、那個、那個風險。而喺我哋嚟講咧，自從我哋上一次十一月計劃推出嘅時候咧，我哋已經喺我哋嘅機場咧有一個特別嘅通道，即係話咧，如果係呢啲透過雙邊安排嘅所謂氣泡航機嚟到香港嘅時候咧，無論喺個落機閘口通道。以至到係做測試等待咧，我哋都有個專門嘅通道，確保咧佢哋唔會同其他人咧撈埋一齊，咁啊更加即係將嗰個防疫嘅工作即係做得更加好啦。咁我哋亦都喺機場會有即係即時嘅檢測啦，檢測如果得到結果嘅時候咧，就可以俾佢進入市區啦。 嗯，所以头先讲到因为两地嘅安排唔同啦，咁所以即係等检测个位唔同啦。但另外呢就搵检测又会唔会有难度呢？譬如我想进一个香港人，我去咗新加坡玩啦，咁到步可能机场会有安排啦。咁但係返嚟佢唔係要喺即係市内其他地方搵个地方验啊定点啊 ,72 小时前预早定点样㗎。 據我了解，新加坡同香港都类似嘅，可能喺佢城市里面呢係有即係诊所啊等等呢係提供呢个情况。這個同香港應該都係大致相同，亦都我知道佢好似機場都有嘅，咁但可能收費嘅價格係有分別都唔定。香港咧就因為我哋近呢大半年嚟講咧，我哋嗰個社區檢測嘅中心嘅數目比較多，同埋比較普及咧，咁其實我哋就更加即係方便容易啦，而且都差唔多係所謂或者收費，即係除咗我香港除咗你喺機場做嗰個之外咧，其他如果你去即係政府外判出去嗰啲社區檢測中心咧。如果要繳費嘅時候咧，都係240元。咁所以我諗呢個咧，就香港人就喺如果喺香港出發，或者係新加坡人嚟到香港需要做呢個檢查嘅時候咧，係更為容易。 嗯，即係都易揾嘅，唔係新加坡嗰邊。我哋有冇足夠資訊俾翻啲市民嗰啲邊度揾嚟檢查？因為你旅行途中都要抽啲時間去搞喎，呢個都。 係，咁我諗呢個即係好容易上網去查到㗎喇。咁我哋亦都有住新加坡嘅辦事處啦，我哋遲啲可能都將呢方面資料睇下可唔可以上網嘅時候呢，去到嘅時候呢更加即係或者出發前我揾得到嘅時候呢更加方便。 嗯，新加坡旅客嚟香港頭先你提過啦，佢哋都可以用我哋嗰啲社區檢測中心，即係俾240元嗰隻都可以嘅，佢哋都用得嘅。 正確嘅。 嗯嗯。但以往有時呢聽到話高峰期呢有時都話要等啲時間先至攞到結果嘅，會唔會因為等結果而延误呢个譬如班机嘅，因为你72小时内要搞，咁我哋有冇啲服务承诺嗰啲而家跟唔跟到啊？我哋检测量 有冇？如果你讲香嗱，当然每个地方自己提供翻呢方面嘅服务啦。香港咧，其实除咗政府嗰十几个即系社区检测中心之外咧，其实好多即系私家诊所啊、医院啊都一样有嘅。 嗯， 咁甚至即系政府本身嘅诊所嚟讲咧，都有嘅。咁所以咧，而家嚟讲，尤其是我哋而家近期嚟讲，见到好多我哋因为我哋要检疫啊，或者系追踪啊等等咧，见到好多人我哋可以喺即日之内都做到呢、這个即系检测。咁所以香港呢方面嚟讲咧，其实比诸于全球好多城市嚟讲咧，我哋喺检测方面嘅能力系高嘅，亦都系方便嘅。咁香港整體嘅檢測能力每日可以做超過即係10萬個個案等等，咁所以呢個我唔相信呢個係一個問題。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如果出行嘅時候好似你先提嘅問題 ，check 清楚喺邊度有呢啲檢測嚟講咧，一定係即係做好準備咧，一定係會好嘅。 嗯嗯，另外今次咧就見到雙方有一個唔同嘅安排嘅，就是、香港過去嘅話咧，即係參與呢個旅遊氣泡咧，就要打咗兩針先嘅。新加坡人嚟咧就唔需要嘅，點解有唔同嘅呢、這個？ 第一基本的要求呢就好像剛才所說，就是兩地政府同意那些呢就必須要做檢測， 亦都要透過嗰個專屬嘅航班，確保咧就係飛嘅人，包括係乘客啦，包括係機組人員啦，都要先做好呢啲咁嘅措施啦。咁呢個係兩地同意，亦都兩地嘅衛生當局咧覺得呢一個都係足夠嘅。咁我哋徵詢我哋嘅醫生嘅意見，佢哋都徵詢佢哋自己醫生意見。咁但係當然咧，即係而家我哋有鑑於全球，即係嗰個疫情都仍然係肆虐當中啦。咁出行嘅時候，如果有任何額外保障嘅時候咧，我哋自己都會即係諗下，需唔需要做多一啲？咁而香港嚟講咧，我哋因為我哋開始咗我哋嗰個即係社區疫苗嘅接種計劃啦，而家俾基本上咧係16歲以上嘅所有人咧都可以去接種，我哋都有即係足夠嘅疫苗俾我哋自己人嘅居民去接種嘅時候咧，咁所以我哋係額外附加多一樣嘢，就係香港出行嘅人，因為呢一個出行嘅較為方便嘅方式咧，用呢個氣泡嚟講，去到當地嘅時候，你唔需要做檢疫，咁所以咧我哋要求咧，我哋自己嘅居民咧，先做好保障自己嘅做法啊。咁所以喺我哋出行嘅時候咧，我哋希望我哋嘅居民嚟講咧，就先可以接種完成嗰兩劑啦，同埋有14日，咁我哋就可以方便。嗱，當然如果係有現時嚟講喺個接種計劃裡面需要豁免嘅人，譬如16歲以下啦，又或者一啲係即係身體或者健康嘅狀況唔容許嘅時候，當然佢可以獲得個豁免。咁另外呢，就係機組人員，我知道呢即係差唔多都完成曬佢哋自己嘅接種啦。咁希望係一個更加大嘅保障嘅時候呢，呢個做法呢對於我哋出行嘅人呢係比較有保障啦。 嗯，即係呢一點其實我哋香港政府提出就唔係新加坡要求我哋做嘅，係咪？ 正確，這個亦都是因應翻即係香港本身的情況啦。我哋一路都喺度即係推動緊，我哋大家一起去接種疫苗啦。咁如果你問即係醫生啊，或者係你睇翻即係世界衞生組織都係，即係接種疫苗係對自身嘅一個保障嚟嘅，因為你打咗疫苗嘅時候咧，你減低受感染嘅風險，或者係受感染嘅時候咧，都減低或者係對身體嘅影響等等。咁呢個作為一個自身嘅保障嘅時候咧，喺出門嘅時候打咗疫苗嚟講咧，都係會對自己係有好處啦。 嗯，我見到有政黨啦，民主黨就形容啦，話今次呢個安排咧係一個不平等條約，亦都話啊，係咪為咗谷數啊要打疫苗嗰度？點回應咧？ 第一，正如我頭先所講咧，你問翻一個醫生，嗰、那個疫苗最終個保護係邊個咧？係一定係自己嘅。即係你嗰人打咗疫苗嘅時候，即係呢個就係正正係疫苗嗰個作用啊嘛。疫苗當然你話即係如果係廣泛一個社區裏面多人打咗嘅時候咧，有個群體免疫，但係呢個反而係冇個人保障咁緊要。嗱，個人保障嚟講，你能夠有疫苗接種嘅時候咧，你係保護咗自己先。尤其是你去到一個即係自己居住嘅社區以外，咁呢個風險如果能夠減低，當然係最好啦，係咪？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嘅基本要求嘅，係咪？即係我哋亦都唔係講緊話即係冇其他嘅措施喺我哋同新加坡嗰、那個雙邊嘅恢復往來嘅安排裏面咧，基本嘅防疫要求係滿足到嘅，就係話透過嗰個測試啊，同埋嗰個專屬航班啊，加埋今次喺嗰、那個即係出行前嗰啲日期啊等等嘅限制嚟講咧，雙方都覺得足夠。但喺香港嚟講，我哋我昨天都講過，我哋有呢個條件嘅時候咧，我哋覺得可以即係做多呢一重嘅方法。當然亦都即係其實事實上亦都係啦，我哋一路都鼓勵緊我哋香港嘅居民接種疫苗。咁如果出行前對自己一個額外保障嚟講咧，我覺得係合適。 會唔會要求對方都要咁做咧？即係咁啊平等啦，大家一齊都打疫苗安心啲啦。 嗱，我諗呢個就係各個政府自己對自己即係嗰個居民嗰個做法同埋保證啦。但大前提係。在剛才的雙邊的安排裡面，雙方政府和他們自己 的醫護當局都同意了原先那個即雙測試和專屬航班以至那些額外措施已經是提供一個基本足夠的保障。疫苗的接種來說，對於我來說，我們覺得是對市民保障的額外要求。 即系听你咁讲咧，而家香港其实都同其他地方啊国家倾紧做旅游气泡嘅，系咪往后其实政府谂法，所有旅游气泡都要打两针先有得出噶啦，应该即系个大方向都系咁噶啦。 其实呢个系正正一个好嘅起步点咯，即系譬如好多时候出行嘅时候有额外嘅保障，以往我哋记得有次可能有好多即系人唔记得咗，即系好多时候以往有时去某啲地方嘅时候咧。都要即係有疫苗接種啊等等，作為一個自我保護。咁我諗氣泡嘅安排咧，大家都要亦都要即係記得咧，就係呢個係喺建基於 大家係即係相對穩定嘅地方，亦都係減免咗嗰個即係到地嘅時候嘅隔離。咁因此咧，所有呢一系列嘅措施，包括我頭先所講嘅喺雙邊訂立嘅情況，又或者額外保障咧，個目的都係希望大家我哋可以即係較為安心，去恢復嗰個往來，無論係做生意啊。翻學啊、讀書啊、旅遊啊 okay, 等等都係啦。 咁呢個説法啱唔啱啊？即係往後旅遊氣泡都應該要打針噶啦，即係方向、就 是。呢、這個暫時嚟講，如果我哋去同其他地方傾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用呢個作為一個起點。 嗯，好啦，咁頭先講到有啲可以豁免嘅，譬如健康理由嗰啲就可以話豁免打啦。咁係咪都要帶醫生紙去到新加坡嗰邊展示俾佢睇定點樣啊？簡單講， 因為呢、這個因為對唔住。因為呢個係我哋自己衛生當局嘅一個要求啦，咁所以其實咧，你係出境嘅時候或者係自己即係你能夠符合條件嘅時候咧，先去具備呢個條件。咁所以呢個反而係我哋呢邊需要檢視嘅嘢。 咁我哋要醫生指定申報就得㗎啦，呢、這個 我諗起碼作一個申報啦，即係我諗佢如果係其實呢一方面嚟講好容易啫。如果你係身體健康係確實係唔適宜打嘅時候，通常呢個意見都係嚟自醫生啦，唔係嚟自己咁、 okay, 所以呢個係一個即係基本嗰個要求啦。 OK， 好，咁多謝局長，先同你傾到呢度。 好， 電話繼續1872311，大家打嚟一齊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卫生署话，屯门友爱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发生疫苗接种记录错误事件，五名市民受影响。卫生署话，收到友爱体育馆疫苗接种中心报告，指職員登入錯誤的電腦系統戶口，以致列印的疫苗接種記錄名稱有誤，職員發現後已經即時更正並通知五名受影響市民和收回錯誤的疫苗接種記錄。署方強調，有關市民接種的疫苗是他們預約接種的伏必泰疫苗。卫生署话，友爱体育馆的另一场地有提供接种科兴疫苗，并由另一组不同的医护人员提供接种服务。两个场地的人流管理和疫苗处理都分开。卫生署话会继续监察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的运作和巡查，为伙伴医疗队伍作出建议和跟进。因应寻日录到的新型冠状病毒初步确诊个案，以及有22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政府发出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今个月13号至26号期间，曾经身处这25个指明地方超过两小时的人士，要在星期三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的三個地方包括黃埔花園銀竹苑第四座、摩地道帝苑酒店和荃灣海之戀第七座。至於要強制檢測的22間學校，包括瑪利曼小學、寶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圓小學，其餘是幼稚園和幼兒園。另外，政府今日会在海之戀第七座增设流动采样站。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指出，全球加速推进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但可能令各地儿童容易染上其他致命疾病。世卫指出，全球50个国家因应新型肺炎疫情暂停60项其他疾病的疫苗接种，导致全球大约2亿儿童容易患上致命的疾病，例如麻疹、黄热病和脊髓灰质炎。谭德赛呼吁各国加大对疫苗研发的投入，尽快恢复各项免疫接种。对于新冠病毒疫苗，谭德赛重申，接种有助阻止疫情蔓延，但是必须确保各国公平取得疫苗，构建强而有力的发放系统。

香港电台第一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我块面整个容噶，连登记做选民嗰个地址都系假噶。 你呃我唔紧要，但系千祈唔好呃选举事务处，就算冇喺选举中投票，一经定罪，最高可以判罚款500,000元及监禁7年，好大件事噶。 留意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开心日报》节目有得听。 酒店打开房门的时候可能会将房里面的空气抽出去再传去其他房，直接换气量规定工作小组主席袁柏良。 有些人可能走去开了窗，开门风如果就到个风向就会将室内空气吹到去走廊。 港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 走廊里面有些病毒的话，你这样开的话它可能会走入你间房的，尽量减低空气的流动才是一个明智的之举。 星期六朝早8至9，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2021年4月27号，香港及新加坡旅游气泡5月26号启动。 回港易扩大至粤澳以外省市港人，可经机场入境。 新增4宗确诊，均属输入个案，本地零确诊。 印度新增超过350,000人确诊，连续5天创新高。英美德承诺援助，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昨天政府公布了两项新的措施，当中包括大家外游，其中就是一个旅游气泡，就是新加坡和香港的旅游气泡，最快5月26号就可以启动了。听到刚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长邱腾华局长就仔细解释过那个安排的了。有几大吸引力呢，会不会都想参与呢，可以快点去到旅行呢，187231带你一起倾下的 ,187231。另外一个安排就关于回港易，讲一些香港人在内地，现在其实都有回港易，不过就是在广东省和澳门的港人就可以回来香港免检疫的。现在就个限额就是3000个就在深圳湾口岸，2000个就港珠澳大桥的。接下来就说扩阔了，内地各个省市都可以，是港人都用这个途径回来的，机场都包埋，多多1000个名额的。具体安排是怎样呢，请来公务员事务局长聂德权和我们仔细讲讲先。早晨局长。 早晨，叶冠霖。 好，不如又讲下今次在即回港易扩大的计划的细节是怎样。 好啊好啊，我们去年11月呢就推出了那个回港易计划，就涵盖了在广东省和在澳门的香港居民。在回到来香港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强制检疫14天。咁、啊、样。咁现时来讲呢就个计划实行了之后呢，其实就已经有超过135,000多人次呢是用呢个计划返嚟香港嘅。咁就而家我哋嗰、那个即係内地嗰个疫情其实就受控咗一段长时间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呢亦都係将呢个计划扩展。就扩展到呢，其实基本上就係喺内地呢就全覆盖。所有身在内地唔同省市嘅香港居民，同埋身在澳门嘅香港居民呢，都可以呢係透过呢个计划呢係返嚟香港，而唔需要呢係嗰14天嘅强制检疫。咁當然佢要符合一啲指明嘅條件啦。咁就以往呢就廣東省返嚟嘅呢就係透過陸路啦。咁而家我哋都喺香港機場嗰度亦都可以用呢個計劃呢就入境。咁就嗰個名額呢喺機場嗰度呢係每日1000名嘅。咁呢個我哋會睇咗實行咗之後睇下反應呢，我哋再去適當地嚟去調整，如果有需要嘅話。咁我指明條件呢就基本上都係啦。首先呢就係佢哋一定喺過去14日呢就冇喺香港、內地、澳門以外嘅地方，同埋咧就係喺內地，如果一啲係屬於咗中風險或者高風險嘅地區，即係因為佢內地有個制度嘅，佢會如果有啲地方有呢啲小嘅疫情咧，咁佢會界定佢係一個中風險、高風險嘅，咁嗰啲地方去過咧都唔可以用呢個計劃嘅。咁跟住之後咧就要喺翻嚟當日或者當日之前嘅3日咧就要去做一個檢測嘅。咁嗰個認可檢測機構呢就可以喺一個微信小程序嗰度呢就列曬喺全國各地呢嗰啲嘅檢測機關嘅。咁所以佢哋就要做一個咁嘅檢測係陰性，咁就攞咗個紙本嘅報告係喺手。咁如果佢哋呢喺直接係即係搭飛機經機場返嚟呢，咁就佢基本上喺邊度做都冇問題嘅。如果佢話佢要經陸路口岸返嚟嘅， 而佢自己本身可能開始喺譬如上海咁樣，咁佢去到即係廣東省地區咧，佢要喺嗰度做嗰個嘅即係檢測嘅。 嗯。 啊，咁跟住之後就經陸路翻嚟嘅，咁呢個細節上咧係需要注意啦。 嗯。 好啦，咁啊翻到嚟之後咧，就當然就係要做衛生署嗰個嘅電子健康申報嗰樣嘢啦。咁就過咗關之後咧，就喺機場咧係會再做一次檢測，就係嗰個檢測代行嘅。咁就跟住之後咧，就第十二日咧係需要做一個強制嘅檢測。如果喺陸路口岸翻嚟嘅時候咧，咁咧就基本上就過咗個陸路口岸。咁我哋咧就會要求佢哋咧喺第二日同埋第十二日咧就做一個嘅檢測嘅。咁、所以其實個檢測嘅數目咧數量咧就兩個渠道都一樣嘅。咁、我諗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考慮到內地澳門佢哋嗰個疫情咧，基本上都係受控咗一段時間，同埋都係風險係低咧。咁再加埋有呢一啲嘅安排咧，咁所以應該咧就係豁免嗰強制檢疫14天咧，呢個都係一個穩妥嘅做法。咁亦都希望咧就係方便到即係香港嘅市民咧喺內地咁翻嚟香港。咁亦都作為我哋咧打通呢個粵港澳三地就即係嗰個嘅人員嘅往來咧，就又再行前咗一步，因為當然最緊要嘅大家希望就係、是。當我哋翻到內地嘅時候，即係究竟即係可唔可以到，亦都可以喺檢疫上咧方面咧係可以有鬆動，變咗咧就更加方便。不過呢個咧就暫時未得嚇。 好啦，今次都聽到局長仔細講咗啦，但係我見到有個唔同嘅安排喎，即係陸路同埋搭飛機翻嚟嘅安排係唔同嘅，係咪？頭先聽你咁講，有啲細節上，我想問清楚少少。頭先你提，譬如一個人喺上海翻嚟，佢搭飛機嘅，咁就有1000個名額喺嗰邊做啦。但如果佢陸路翻嚟嘅話咧，佢想搭高鐵去到譬如深圳啊，跟住再轉譬如深圳灣口岸翻嚟咁啦，佢就唔可以喺上海做定檢測先，一定要喺深圳呢度做嘅，係咪啊？ 係，佢哋要喺廣東省，即係要喺廣東省地區嗰度做嗰個檢測嘅。 點解有咁嘅分別嘅咧？ 因為咁樣嘅，喺機場直接翻嚟咧，就變咗嚟講咧，喺去上飛機嘅時候，咁咧亦都係會要出示有關嘅嗰啲文件包括咧就係佢嗰個檢測嘅報告啦。咁跟住就搭飛機翻嚟，咁就喺機場入境，喺機場入境嘅時候咧就再做一次檢測。咁就基本上就係咁樣啦。咁但係咧喺廣東省嗰度咧，就因為第一咧就係廣東省地區咧，就喺我哋陸路口岸入境嘅時候咧，佢哋其實基本上咧係會用一個咧廣東省嘅粵康碼。咁咧就係即係去轉到去咧嚟去我哋香港呢一邊嘅。咁所以咧佢需要喺廣東省地區嗰度做嗰個檢測，就將嗰個檢測嘅報告睇嗰個粵康碼嗰度咧。就去過去交換翻過嚟我哋香港呢一邊，咁咧就有一個綠色嘅即係綠碼咧，咁跟住之後就可以翻到嚟呢一度。而事實上，我亦都希望咧，就係話如果喺所有其他地方咧，就佢哋當佢去到呢個廣東省嘅時候，由廣東省陸路過嚟嘅時候咧，就全部嗰啲檢測都喺翻廣東省地區做。而廣東省地區嗰個檢測嘅機構嘅數字咧，亦都係由我哋舊年年底開始嘅回港二計劃嗰度咧，就已經係即係實行緊嘅啦。咁嗰度有30多間嘅咁就係有呢一個細節上嘅分別嚟嘅。 即係上海翻嚟咧，哪怕佢去咗頭先你講國家衛健委認可嗰啲機構做咧，嗰度。那個證明都不能夠回到來的都 要。是啊，所以這個細節上大家需要注意的。 那在 廣東省裏面做檢測一般搞多久？我想像一個上海回來搭高鐵的話，可能他是否要留一晚等結果才再出發到還是怎樣的要 因為在廣東省地方呢就他們都個檢測機構都很多的。所以呢就那裡是會當然是比起到你說即係我喺北京、上海，我做完檢測，直接搭飛機翻嚟，咁呢個當然就會方便一啲啦。但如果你話經過翻喺廣東口岸嗰度咧，咁就係需要喺嗰度做一個嘅檢測，咁嗰度係會即係繁複咗少少嚇。 這個一方面就喺內地嗰度嘅安排見到有唔同啦，陸路同埋飛機方面。但係嚟到香港嗰度都見到有唔同嘅，因為飛機就喺機場係咪？落機就要即刻驗，等到陰性先俾走嘅。但係陸路翻嚟就係第二日先去做個強制檢測 㗎。基本上咧，我哋都係一樣嘅。當佢即係嚟到香港之後咧，就豁免咗嗰14天嘅強制檢疫。咁但係咧喺檢測上邊咧， 其實都是在那即係十四天嘅日期裏邊咧，都係有兩次嘅。 嗯， 只不過喺機場嗰度咧，就係當佢一到步嘅時候咧，喺機場就可以即刻做到一個檢測，同埋喺機場做嘅檢測咧，而家我哋嗰個需要嘅時間咧，其實就都好快嘅，通常都係兩個零鐘頭到咧，就應該基本上就可以就係完成曬所有啲嘢嘅。 嗯， 咁就所以跟住之後咧，第十二日咁佢會再做一個強制檢測。喺陸路口岸嗰度咧，就因為在陸路口岸那裡我們實際上也是比較難在口岸那裡有這些安排、 嗯、 所以就會安排第二日做一個的、就是、檢測，另外第十二日會做一個檢測，所以那個數量上是一樣的、嗯、時間上也是相當接近的、 嗯、 另一方面考慮回就是因為來自內地和澳門呢就那個的、公共衛生的風險呢相對都比較低的、 嗯、 所以這個這樣的安排呢儘管啊，就唔係好似機場咁樣就咁樣做，但係咧都係一個即係合適嘅做法。而事實上，我哋由舊年十一月開始回港二計劃實行咧，其實主要都係喺廣東省地區翻嚟嘅。 嗯。 咁所以咧都係經陸路口岸嚇、啊，都係咁嘅安排。 嗯。 咁就一就係運作暢順啦，二咧就超過135,000多嘅人次已經係用咗計劃翻嚟啦，同埋咧亦都冇一個確診個案嘅。 嗯嗯，头先你话虽然检测数量上、时间上都相约啦，但系个意义上系争几远咯。因为机场嗰就真系未验到干净阴性咧，都唔入得境。咁而喺陆路嗰其实系入得境噶嘛，而家系即系好似机场紧啲喎呢个。 其实应该调翻转嚟睇咧，就是、因为我哋嗰、那个回港二计划咧，由旧年十一月推出之后咧，就一直以嚟咧都系经陆路口岸吓嚟、去入境嘅，深圳湾同埋呢个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嗯嗯，咁咧就入境嘅時候咧，亦都同樣地咧，都係即係冇喺個口岸嗰度咧做一個檢測嘅。 嗯。 咁而事實上咧，亦都係我哋最近咧四月一號開始咧，先再加咗呢個叫第二日嘅即係檢測嘅。 嗯。 咁而我哋過去一路實行個計劃咧，就你睇見咧，其實都係咧，就係冇嗰個確診個案啦。 嗯。 同埋亦都係個安全系數都好高嘅，因為主要因為內地嘅疫情咧，其實基本上已經係受控咗一段時間。咁亦都同埋我哋都指明啦，如果你係一啲屬於中風險、高風險嘅一啲地方呢，其實基本上都唔可以受惠於呢個計劃嘅。咁所以變咗喺機場嗰度呢，就最主要嚟講就係因為喺機場本身佢、本身都已經有呢個檢測嘅設施喺度。咁、所以亦都因利成變呢，就係、當佢到達嘅時候就馬上喺度做埋，同埋所需要嘅時間呢，因為呢都唔係長嘅。咁、所以就變咗呢就會比較穩妥。就亦都好過咧，就係、你到第二日嘅時候，你另外就要再做一個檢測，跟住之後你要再要交翻啲樣本啊等等嘅嘢。咁所以咧就係、第一考慮個公共衛生風險嚇，呢、個係非常之低嘅。 嗯。 二咧就係、過去嘅經驗咧，亦都係證實咧咁樣做咧係妥善嘅。 嗯。 三咧就係亦都係實際上操作上咧，咁樣係對於嗰個嘅即係翻嚟嘅市民咧都係方便嘅。 OK， 嗱而家咧就話即係回港要用緊嘅陸路。嗰度就第二日同第十二日要做个强检啦。以经验啦，13万人嗰度，大家乖唔乖嘅，系咪真系自动自觉都会走去强检啊？有冇啲冇跟足噶？ 嗱，具体个数字我唔掌握啦，但系我就睇唔到话有即系呢啲嘅问题出现嘅。 嗯嗯，好。嗱，电话1-8723-1-1，1-8723-1，大家对于呢个回港二嘅安排可以继续打嚟倾嘅，1-8723-1-1。好，另外都想同局长咧又问多一单新闻咧，就有关香港嗰度接种啊，接种中心嗰度咧就见到屯门友爱体育馆嗰、那个。中心咧話有接種記錄錯咗，五個市民打伏必泰咁，但係個記錄就話咗佢係科興嘅，係咩一回事啊？呢、這個 哦，好好好，首先我報一報啲數先啦嚇，而家我哋就總共就即係喺個疫苗接種計劃嗰度咧，就接種咗超過130万劑嘅， 嗯， 咁咧就接種咗第一劑疫苗嘅咧就有接近86万名嘅市民嘅。咁啊，佔咧就係16歲以上嘅人口咧，係13%嘅。 嗯。 啊，咁就希望大家咧都係即係盡快接種疫苗啦。咁喺疫苗接種嗰個嘅運作上邊咧，就嗰、個你所講嗰個事咧，就應該就衛生署尋晚咧都有一個嘅即係新聞稿嘅。咁咧就最主要個情況咧，我嘅理解咧，就第一喺嗰個嘅即係接種疫苗嗰方面咧係冇出錯嘅。 嗯。 即係話佢嚟咧係打伏必泰疫苗。事實上亦都係打咗伏必泰疫苗嘅，出現嘅咧係一個技術上嘅錯誤。嗰、那個技術錯誤咧就係因為咧係嗰個相關個職員咧，佢去入嗰個電腦系統嘅户口咧，就係、應該入錯咗另外一個户口。咁就嗰、那個户口本身咧，佢係印出嚟嘅咧就係科興疫苗嘅。 咁所以咧就出現咗呢一個技術上嘅錯誤。咁啊，發現咗之後咧，就應該馬上更正咗，亦都再睇睇咧有幾多會係有類似嘅情況。咁就總共咧就有五名受影響嘅市民，咁就其後都已經係即係更正咗嘅。咁呢一個咧，我哋都會再提醒翻中心啊，同埋相關嘅人員咧，就係最緊要咧就搞清楚嚇，就唔好犯呢啲技術上嘅錯誤。 嗯，咩叫入錯户口？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咩意思？ 係咁樣嘅，因為咧負責接種嘅人員咧，佢哋自己本身咧就佢哋可能係唔係淨係長住於某一個中心嘅。 嗯。 咁佢本身咧就會有一個户口，咁咧就去到嗰個中心度去做嘅時候咧，佢就去入機嘅。 嗯。 咁就如果佢去嘅中心係打科興疫苗嘅，咁佢會本身有一個即係户口嘅嗰個號碼啦。 嗯。 如果係打復必泰疫苗咧，佢會有另一個嘅户口嘅號碼。咁但係呢個户口咧都係跟個人嘅。 嗯。 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係佢係需要咧。就係、是、即係入翻一個正確嘅即係户口嘅號碼，咁嘅時候咧，就啲嘢先至會係即係正確嘅。 嗯， 咁就呢一方面嚟講咧，就肯定就係、是、就喺呢個嘅即係安排上咧，就出咗一啲問題。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是、印出嚟嘅嗰個嘅就同佢接種嗰個疫苗咧，就係即係唔相同。咁、但係咧就接種嘅疫苗係冇錯嘅，復必泰就打咗復必泰。 即係聽你咁講，初步睇係純係人手錯誤啫，不是系統上嘅問題。係， 冇錯。 嗯，過往未聽過呢啲事發生係咪？今次第一次應該。 過往冇發生過呢啲事情。我哋知道呢個係一個可能會出現嘅情況，所以其實都提醒咗啲即係中心同埋啲職員嘅。 嗯，係咪都肯定只有五個市民受影響啫？會唔會有啲可能成個佢之前今嗰即係尋日會打咗好多個之前打過嗰啲嘅？ 佢哋應該係有 check 做嘅。同埋因為。第一咧就打針嗰度咧就唔會出錯嘅，因為咧只要嗰、那個市民本身係預約咗個中心，又真係去咗個中心，咁佢就基本上就會打咗去預約嗰啲針噶啦。 嗯。 咁另外佢印出嚟嗰個嘅即係針紙咧，上邊寫咧就寫咗佢接種邊一個疫苗嘅。 嗯。 咁所以其實只要去睇翻咧，佢就會知道咧究竟係咪正確嘅。 嗯嗯。 咁當然啦，就有陣時你未必噶嘛，揸住張紙之後就冇未必全部睇噶嘛。 係係。 咁就啲職員本身自己發現咗咧，就即刻再跟進翻嘅。 嗯 ，OK， 所以都係知道應該係五個啫，冇更多啦。尋日都睇咗噶啦。 係啦係啦，繼續掌握係。 OK， 好啊。咁多謝你先，局長葉德權同你傾下先。多謝你好，拜拜。葉德權咧就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啊，咁一路都幫手做緊啲疫苗接種相關嘅安排啦。咁亦都今次啦，亦都回港二呢部分咧，都請佢同我哋講解咗而家政府嘅諗法啦。擴大到內地各個地方，咁大家點睇咧？打嚟講下17231，當然啦，旅遊氣泡度都歡迎打嚟講下你嘅睇法噶。有徐女士嘅，徐女士你好， 係早晨，主持我講旅遊氣泡。 好啊，好啊。 我哋香港政府嘅政策好似有啲矛盾啦。咁佢話要求我哋出境嗰啲港人咧，就要打針啦嚇、為頭先嗰個官員講話為自身保護，咁好似同佢啲政府宣傳話為咗保護自己又保護他人呢樣嘢，好似係。唔係好啱喎，佢淨係話自身保護。咁、我相信而家新加坡同我哋嘅疫情係相若，先至有呢個妥協啦。咁但係新加坡就都唔擔心我哋嗰啲港人有冇打針喎。咁我哋要求新加坡啲人嚟咧，又唔需要佢打針喎。即係問題話，我哋政府亦都唔相信話打針係十分之保障，所以都唔要求新加坡啲人要打針。仲有一點咧，就話佢哋入境嘅時候咧，就可以係做檢測啦。咁我哋話官員話我哋好多社區中心，咁但係問題而家有啲變種嘅病毒咧，可以係隱藏咗好耐，過咗21日先至病發，好似第一個印度人喺尖沙咀酒店度，佢過21日入咗社區。咁如果佢冇指定某啲中心係俾呢啲新加坡入境人士去做檢測，咁啊撈埋其他啲港人去做檢測，係咪有一個風險將呢個變種病毒會引入社區？因為我知道新加坡都好多嘅受雇人士係來自南亞地區同東南亞地區嘅，咁所以咧我就覺得政府呢個旅遊氣泡就好似有啲奇怪咯。 OK， 好， 多謝。 好，多謝徐女士啊，對於旅遊氣泡安排啊有啲嘅疑問提出嚟嘅，多謝徐女士先。仲有黃生添，黃生你好。 你好， 早晨，黄生。 我对于来港二有啲意见嘅。 回港二系咪啊？ 翻嚟香港啲定係 翻嚟喺中國內地翻嚟嗰啲 ？O K 好啊。 廣東省以外嘅包括，佢、 嗯、 嗰啲旅客個旅客嚟到香港咧，都要喺機場逗留一段時間噶嘛。 嗯， 咁係咪會都有一個交叉風險嘅情況咧？ 嗯，之前聽就話會隔開嘅，穩陣嘅。 你隔開啫，但係空氣嘅流動。有時預測唔到噶嘛，咁、我覺得嗰啲旅客咧，依啲旅客咧嚟到香港之後，雖然唔使去酒店檢疫啫，但係都應該有，譬如喺有一個兩個禮拜內啦，最少啦，就或者係檢測兩次咯。即係強行佢哋去每個禮拜去做一次強行檢測，咁就穩陣少少，係啦。 而家就咁樣嘅，佢翻嚟香港就喺機場驗一次啦。如果搭飛機啊，跟住第十二日咧都要驗多次嘅。 係，我覺得第十二日咧就疏咗少少，就或者密翻少少啦。 十二日之前加多次咁樣係咪啊？ 係啦係啦，仲有講得一點 好緊 要，就係佢有啲中國中印嗰條邊境好長嘅，咁有啲城市咧可能比較近印度嗰邊多啲，咁佢哋都。容可能相對嚟講較為容易染到啲變種病毒嘅，咁如果佢哋都即係或者佢哋雖然經過重重關卡嚟到香港啫，但係如果萬一有漏罅嘅時候咧，都有機會係啲病毒咧係入咗香港，所以我希望咧就香港政府都唔好無差別去對去處理依啲所有來自中國依啲城市啦，因為有啲可能近印度嘅城市又要特別處理啲，係啦。 佢而家都話有分風險嘅，中風險地區以上嗰啲都未得住嘅，佢都要再。 你講大陸啊？ 係啊，佢內地都要分中，即係佢如果係內地屬於中風險或以上地區嗰啲都係啊，都要安排嘅。 同埋特別留意嗰啲係由印度去經中國再嚟香港嗰啲旅客啊， 嗯， 即係去繞道啊咁樣，即係佢諗住方便啊嘛，嚟到唔使。隔離二十幾日啦嘛，咁即係希望政府特別留意依一種旅客咯。 嗯 ，OK， 好啊，多謝曬啊呢位聽眾啊，黃先生啊，都對於一啲回港要安排當中咧，我哋喺保障香港嗰、那個感染情況嗰度做得足唔足咧，咁佢提咗啲方向都可以再諗下嘅。嗱、電話繼續1872311，1872311，大家可以打嚟一齊傾下嘅。轉頭翻嚟咧，繼續會有千禧年代，轉頭再傾。 $05。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缓和。预测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为频密，星期五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睇信报报道，香港和新加坡订立的航空旅游气泡在去年11月下旬未及启动，已经是煞停。而隨著近期的疫情漸趨穩定，兩地終於達成共識，定在5月26日重啟旅遊氣泡，條件比起之前的收緊。除了完成病毒檢測之外，參加的香港居民在出發前14日需要完成接種兩劑新型冠狀病毒疫苗，而新加坡政府就沒有這個要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昨日說，新增的這項規定是香港本身有條件為居民接種疫苗，希望可以保障本地居民的健康。信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香港和新加坡的旅遊氣泡最快一個月後啟航，消息昨日公布之後，升港機票已經出現搶購潮。雖然機票較疫情前貴兩三倍，啟航第一日來回機票的售價近9000元，但截至到昨晚8點，只是剩下兩個經濟艙位。文匯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本港首次懷疑有醫生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之後死亡。一名公立醫院63歲男醫生本月中完成接種兩劑科興疫苗，10日之後在家中抽搐同埋失去知覺，送往廣華醫院急症室搶救無效離世。而據了解，死者是公立醫院九龍中聯網的醫生，60歲退休之後獲得重新聘用。另外再多一個人接種科興疫苗後死亡。將軍澳醫院發言人證實，一名76歲男病人本月5日朝早經急症室入住內科病房診斷為中風，現至昨晚不治。 病人在3月3日和31日接种疫苗，院方在本月5日按照机制向卫生署呈报。苹果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早前一名38岁菲律宾来港旅用完成21日隔离之后，搬入雇主位于港岛半山坚尼地道8号的单位，一星期后才确诊。卫生防护中心将该大厦所有楼层的单位没有病征的住户安排进行强制检疫，不过这做引起部分住户不满，来自其中四个楼层的住户近日发出律师信，要求卫生防护中心解释强制检疫法律基础，并且声言考虑向高等法院申请紧急人身保护令，要求法庭颁令立即释放住户。卫生署确认已经收到有关受检人士委托律师至处方的信件，现在处理紧，有需要的时候会征询律政司法律意见。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造价高达5000万元的观塘海滨音乐喷泉启用不足一个星期，已经是多次出现损毁。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寻日宣布，观塘海滨音乐喷泉包括音乐喷泉和互动汽水区，由于池水怀疑受到碱液影响而导致大量的泡沫出现，现时已经关闭以排走池水和进行彻底清洁。喷泉表演亦都将会暂停，直至另行通告。东方日报报道。 商报报道，就派发5000元电子消费券计划，特区政府寻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进一步交代详情。当局指计划的资格准则中会加入在香港居住的要求，而计划的登记手续以简单方便和稳妥为原则。另外，当局指定为消费券支付工具营办商之一的八达通，昨日公布储值额仍然为1000元的八达通卡，会由星期四起分阶段自动提升限额，去到3000元。商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香港和新加坡旅游气泡下个月开通，气泡的规模暂时有限，对于旅游业杯水车薪，只要两地政府今后一个月切断社区传播，力推疫苗接种，做好把关，有望取信更多已经压制疫情的近邻加入。社评说，开通气泡的时候疫情必定有些反复，关键是准备好各种应急方案，吸取经验，争取审慎，但是逐步开放。经济日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香港和新加坡的旅游气泡，港府要求参与港人需要完成接种两剂疫苗14日之后才可以登机，但对于新加坡来港的客人就未有同样要求。政论说，一个双边条约条件竟然不对等，看来疫苗并不是两地协议的先决条件，只是港府借题发挥，趁机吹谷打疫苗。东方日报政论。 明报的社评就说，病毒检测承办商华大基因接连出错，采样是否到位，防污染的措施是否存在漏洞，有必要切实跟进。为了确保调查报告中立客观，政府应该安排独立第三方参与其中。社评说，病毒检测的工作量大，妥善摊分病毒检测工作，既可以减轻个别承办商的压力，亦都可以避免将鸡蛋集中放在同一个篮入面。明报社评。 成报社论，第93届奥斯卡金像奖华裔女导演赵婷凭《浪迹天地》夺得最佳导演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亚裔女性。北京出生的赵婷因为内地炒作昔日访问内容，遭扣上辱华帽子，全面封杀。赵婷在台上领奖的时候以普通话讲：人之初性本善。社论说，这句话很有意思，政治凌驾艺术，极为可惜。成报社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军器厂街。在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在星河名居。 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观景台。重复多次，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有坏车，咁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对出。在新界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石围角村一段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而家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喺马料水。反方向大埔公路入翻大埔，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白石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4月30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通知书已列明今年重估的应课差饷租值，如果要反对，必须在5月底前以书面提出。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检测承办商华大基因怀疑令到新冠病毒的样本受污染，出现了假阳性。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在酒店里面采样，有很多假阴性的话，可能有变种病毒的个案漏了入社区。有多宗个案的检疫酒店强制检测，可能你都会执得翻一部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2021年4月27号，香港及新加坡旅游气泡5月26号启动， 回港易扩大至粤澳以外省市港人，可经机场入境。 新增4宗确诊，均属输入个案，本地零确诊。 印度新增超过350,000人确诊，连续5天创新高。英美德承诺援助，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9:14是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是千禧年代。讲紧政府寻日公布的两项措施，一项就是回港易最新安排，而家就包紧广东省同澳门的香港市民噶。翻嚟嘅時候咧，喺一啲嘅限制之下咧，就能夠免檢疫，咁而家就擴大回港易嘅範圍啦，就去到內地各個地方嘅香港居民都可以參與嘅。點睇？1872-3000又打嚟講下嘅。另外就香港同新加坡個旅遊氣泡啦，最快啊，順風順水嘅話，5月26号就可以開始噶啦。尋日就見到第一班機反應都犀利，好似話賣曬添，嗌到成8000多元張飛添。咁唔知有翻旅遊氣泡，大家點睇咧？打嚟講下1872-3000，又請嚟旅遊業界同我哋傾下先。電話旁邊咧，請嚟有中環遊嘅常務董事袁振寧同我哋一齊傾下嘅。早晨，袁振寧。 早晨，早晨。 係啊，今次就見到有翻呢個旅遊氣泡啦，你業界點睇啊？ 咁當然係正面啦，即係都即係上一次旅遊氣泡都停咗一段日子咯。咁雖然今次個條例係加壓咗少少咯，可以咁講，咁但係都係正面信息嚟嘅。 嗯，反應點咧？我見到唔係話已經第一日嗰個機爆咗啦，已經係咪啊？ 因為其實講緊100位咁多嘅，咁其實滿咗，其實都係預計之內嘅。咁但係我哋都今朝我哋都睇翻往後啲飛機啦，因為佢6月10号打後就會多咗供應，由100变200啦，每一日。咁暫時啲價錢都未去到太誇張嘅，可能係由以往嘅2000多蚊，而家都係變咗3000多蚊，咁都係可以接受嘅。 都第一日就見搶到話8000多喎，係咪好似？ 第一班嘛，第一份啲嘛， 係嘅。咁有冇多唔多旅客向你哋查詢咧？見到反應係點咧？ 會啊！琴日雖然未有即時報名啦，但係就之前可能保留咗嘅客人啦，因為去唔到啦之前。同埋一啲睇到新聞報道之後，都見到我哋網站或者電話嗰個查詢啊，都驟增咗好多嘅。咁所以我哋都相信嘅，縱使未必實際會好多報名啦，但係都感覺到客人係想出去玩。 多成點啊？可唔可以講啊？ 譬如我哋網站咁，琴日突然間宣布咗嗰個措施之後，咁會多咗幾千個瀏覽量去睇緊新加坡旅遊產品嘅。咁係啦，咁呢個係驟增嘅數字咯。 嗯嗯，報名咧有冇啲即刻博取話要即刻去參加啲團去玩啊？或者你有團喺度安排好咩嘅啫？ 我哋其實5月26號都接受緊報名嘅，咁睇就多咯，暫時咁都要真係要可能要觀望性得多少少啦，因為暫時都未有一團或成團嘅，咁可能你又睇下我，我睇下你，咁睇下邊一成團，咁啲客就會可能會集中喺嗰出發。 嗯，可唔可以透露下團費幾多到啊？而家喺度？ 頭兩個禮拜會貴啲啊，要過10,000蚊啊，去一個5日4夜嘅新加坡團隊。 嗯， 因為頭先所講嘅供應少啦，咁我哋6月10號打後，其實到暑假前咧，其實嗰、那個見到個票價暫時都唔係升咁誇張，咁所以嗰、那個團費應該就會落翻去10,000蚊留下嘅，咁我相信咁樣都吸引到客人。 嗯，今次咧嗱，旅遊氣泡都有啲安排啦，首先就要香港呢邊出發又要檢測啦，到步又檢測啦，翻嚟之前如果你多於72小時又要再檢測多次，翻嚟香港再檢測多次啦。旅行團運作嗰度點樣咧？聽到呢安排？ 運作其實之前都熟習咗嘅，之前都講緊3次嘅，舊年年底咁，純粹多咗一次嘅啫。咁其實會影響到係要睇落機嗰一刻咯。因為即係唔知佢幾耐啦，可能一兩個鐘搞掂咪 OK 咁。新加坡又唔算大，同埋飛過航班都係算係中午到會到步，咁所以影響唔大嘅。反而係多少少就要因為大部分團隊都係過咗72小時噶啦，咁所以麻煩少少就喺當地揾一個揾一間嘅 clinic 啦，即係有個檢測中心啦，咁好好快速地可以幫啲團友們去做到檢測咯。咁我哋會預留可能係第四日或者第三日啦，即係如果講緊5日團。咁回程前就會做好檢測咯。咁呢度會多少少時間或者少咗少少呢個觀光時間，咁但影響實際唔係太大嘅。 都要預一週咯，使唔使啊？ 希望唔使咯。我哋都揾緊一啲，譬如講緊可能10人、20人嘅團友，可唔可以一兩個鐘頭內會搞掂，可以離開咯？咁而家目標就係咁樣。 嗯，資料夠唔夠咧？你譬如揾邊啲嘅檢測中心啊，當地嗰啲啊，你難唔難揾啊？ 而家都係透過當地嘅即係合作夥伴啦，去揾緊啦。咁我諗係價錢同埋嗰個速度啦，同埋個環境啦，我諗幾樣考慮先再落實邊一間。 嗯，好啦，另外就今次香港呢邊加咗個要求啦，參與得旅遊氣泡咧都要打咗2針咧先至俾去嘅。咁頭先聽阿局長講80幾萬人打咗第一針啦，而家就10%多啦。你點睇嗰個比例咧？會唔會本身個客嗰個所謂個 pool 整個即係可以有資格參旅遊氣泡嘅人都係少咧？咁從而裏邊再揾人肯去旅遊氣泡又再少啲咧？ 哇！這個問題都幾難估啊，因為本身去新加坡外遊市場COVID 前都係講緊300,000+，咁如果到五月底真係氣泡盛行嘅時候，我哋估可能有2針都會有40,000-50,000人會接種到，咁再加埋供應本身第一個月係講4,500個機位，咁所以都係估計有少少初頭啲供不應求，咁咁所以未必會好大嘅阻礙嘅，但係到往後啦，可能暑假打後啦，多翻啲機位嘅時候啦，咁發現我個真係個 pool 唔夠大啦。咁就可能好事嚟嘅，會可能啲票價會減低，但又會可能揾唔到足夠客人去停啲飛機咯。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即係揣測緊嘅問題。 嗯，好啦，成日都關注到旅遊業界喺今次即係肺炎嘅風波之下大受影響啦。咁而家有翻一個新加坡旅遊氣泡啦，幫到幾多咧？還是長遠你覺得同邊啲地方傾旅遊氣泡先最幫到業界咧？ 頭先所講個市場本身唔係十分大啦，咁同埋暫時就算開放到嚟氣泡票價昂貴底下，都未必可以即時幫到旅行社或者旅遊從業員嘅，因為團隊都會相對少，一開始有機會少。 嗯， 咁都係一個希望都係一個成功嘅個案，令到香港政府可以同其他比較大啲嘅市場去再開拓唔同氣泡啦。咁香港比較大一定係日韓台。泰國、馬來西亞甚至乎國內嘅，如果開得到東南亞呢幾個大嘅 market 嘅話，其實都會救翻好多啦。即係我哋都唔敢奢望話歐洲會好快翻到嚟，咁但係起碼開翻東南亞一啲暢旺嘅市場嘅話，咁我哋都可以可能做翻50%-60%嘅生意都好啊。 嗯，局長就預告話可能澳洲同新西蘭就下一個可以做到旅遊氣泡，這個都未必幫到多手。我聽你咁講都 市場都唔大啦，真係澳洲20幾萬。 人，咁啊新西蘭仲少，咁變咗都係一個復甦嘅進階啦，但係但係對整體幫助實在唔大。 嗯 ，OK， 咁多谢袁振宁先，多谢晒你讲到业界啊，旅游业界点睇今次旅游气泡呢个安排嘅，多谢晒你先。袁振宁咧就系中环游嘅常务董事，电话87231，咁就阿袁振宁都讲到啦，新加坡未必系一个好大嘅市场吓，咁啊计埋就算澳洲、纽西兰有传啦，可能下一个会成为气泡嘅，呢啲都未系最关键。佢提到系咧，就韩台啦、东南亚先最关键。咁大家点睇？打嚟讲啊，87231，对于旅游气泡啲咩期望呢？繼續打嚟講下，不過而家第一個氣泡就係新加坡啦。咁除咗話對旅客，我哋出行啊、旅行有影響之外啦，咁可能有啲商務客啊、做生意嘅人咧，今次都可能會受影響或者受惠嘅。電話旁邊又請到嘅嘉賓傾下先，有新加坡香港商會會長陳文平一齊傾下嘅。早晨，陳文平。 啊，葉生你好，早晨，早晨。 係啊，我想不如先認識下你個會先。新加坡香港商會其實係咪都係一啲商務客居多啊？你對成員都係？ 我啲會員咧，多數都係做生意嗰啲朋友啦。咁新加坡香港商會咧，除咗係其實係 under TDC， 我哋全球有34個香港商會嘅客。 嗯，咁所以你嘅會員都係兩地做生意嘅。咁過往一段時間停咗，你哋點樣啊？ 咁好慘啦。咁啊，有一段時間翻香港仲話要隔離三個禮拜，咁新加坡又隔離兩個禮拜。就算你做生意，隨即係好特殊、好特殊嘅情況啦，你冇理由。要冇隔住四個禮拜或者五個禮拜嘅時間，時間就係金錢啊嘛，係咪？咁啊變咗焗住，好多時候冇差幅咯。咁同埋最主要好關鍵就係新港兩地其實都好多人喺度工作嘅，咁變咗個疫情一發生咧，又要咁樣隔離，變咗好多即係嗰啲家屬啊、親人啊，冇咩機會見得到咯。 咁你哋係以往係點啊？都焗住都要照去兩地往來，一定係停咗好多啦，索性就都。 除非好重要嘅事啦，一般好多我識得好多朋友都係停咗噶啦。 咁今次聽到啦，有呢個旅遊氣泡嘅安排，似乎幫到你哋手喎，係咪？你啲會員反應點啊？有冇即刻話要買機票去過去啊？翻嚟啊？ 反應好熱烈，反應好熱烈。同埋即刻已經聽到有嗰啲會員朋友即刻買咗飛機票啦，有人買第一班啦，坐應該係訂到國泰嘅。咁佢琴日。好快就即刻 book 啦，就485多字。跟住另外有一個朋友就六月初 book 咗就 book 星航嘅，就差唔多700多蚊多字，系啦。 咁即系都。 我聽講呢幾日個航班都搶曬嘅啦，都應該係 fully book， 因為一日淨係200個，即係證明咗咁快呢頭嗰幾日個航班已經 fully book， 即係證明係有咁嘅需求咯。 譬如你自己咧，你自己有冇往來香港、新加坡啊？之前都。 有，其實我通常我一年都翻嚟香港4-5次，咁我而家下半年我就冇即時 book 啦，因為我唔係話趕住翻嚟香港探親嗰只嚇，咁有啲就係話我啲朋友即時 book 嗰啲真係好耐冇見屋企人啊嘛，即時 book， 咁我哋啱啱個旅遊氣泡消息啱啱收到，咁我哋要同香港嗰啲做生意嘅朋友或者。我哋香港商會如果有啲咩活動要帶啲過嚟香港嘅交流咧，需要時間去兩邊安排嘛。我估計今年下半年我都會翻嚟香港4次，係啦。 咁你而家喺 公幹啦，一次同太太過嚟探親啦，購物啦，係啦。 即係你而家就人在新加坡啦，咁你就係、就會翻嚟啦。咁但係你過嚟就應該就冇一個特別嘅要求嘅，應該就係要檢疫啦，即係同唔係檢疫，應該話檢測啦。入境嘅時候，但你本身唔係都係香港人身份嚟嘅。如果你到時喺香港去新加坡，咁會唔會就要落入去要打針打兩針嗰個要求度？知唔知啊？ 據我所知咧 ，OK， 我已經係做咗新加坡公民啦，因為我哋新加坡嚟咗31年噶啦。 OK。 檢測就兩邊都要檢測噶啦，咁而家最主要就話有少少唔同，就話新加坡就所謂唔使打咗疫苗，打兩針，跟住隔14日冇咁嘅要求都可以去香港。但係據我所知，有香港嘅朋友過嚟新加坡做嘢嘅，如果佢就算冇打疫苗，佢除咗去咗香港之後咧。佢應該再翻嚟新加坡都冇問題嘅，唔係話去到香港探完親，跟住又要喺香港登機之前咧，又要打翻兩劑疫苗，又要隔14日 先至飛翻轉頭咯嚇。 嗯，咁所以其實你咪兩邊身份都有啊？你既係香港公民，亦都係新加坡公民啊？你家姐？ 唔係公民咧，就只係一邊嘅啫，因為新加坡冇接受雙重國籍嘅。咁我係即係屬於香港嘅永久居民，好似當係香港 PR 咁啦，即係攞香港身份證， okay. 但係國籍本身就係新加坡公民。 嗯，即係據你所知，你使唔使你翻去使唔使打疫苗？即係應該唔使，聽你咁講，你掌握咗。 我翻去即係法律上唔使打疫苗，但係我已經打咗一針㗎啦。Okay. 我十一號打埋第二針，因為新加坡打疫苗都幾踴躍嘅，所以其實我諗好多朋友除非你話啱啱香港過嚟新加坡未到四十五歲，未輪到去打疫苗啦。如果四十五歲或以上，好多都打咗㗎啦。 嗯， 所以就算法律上冇咁嘅規定咧，其實都唔使咁驚，本身好多人都打咗啦，係啦。 嗯，即系其实喺新加坡而家，由于就系即系安排到就四十五岁以上先可以打啫，所以个普及度都四十五岁以上就好多打啦。听你咁讲，下边嗰啲就好多都未打。 系啊，系啊。咁啊，四十五岁或以下，其实新加坡比较灵活性处理嘅。如果你觉得有需要想出行啊，想公干啊，你可以喺嗰个卫生处嗰度咧，卫生局嗰度咧。提出申請咧，應該都好容易會批嘅，係咯。 嗯，咁如果你真 係唔係話打疫苗，唔係話好多 centre 全部爆曬棚啊，跟住你未到四十五歲插都插唔入噶嘛。反正佢因為呢個疫苗咧，好多好普及化，好多 centre 都有得打。就算我同我太太去打，我知佢打嗰陣時都唔話爆曬棚，整個流程都唔會粗連埋，打疫苗等三十分鐘，整個流程都唔會粗過一個鐘頭，都好快。 嗯嗯嗯，好，如果你嚟到之后就都要做检测啦，咁嗰啲嚟香港，譬如新加坡人啦，你可能对香港熟啲啦，但系你啲会员会唔会嚟香港揾中心嗰啲惊唔惊难揾啊？或者香港人去到新加坡揾嗰啲检测中心啊，难唔难揾啊？你所知？ 唔难揾嘅，如果香港嗰度其实系我去年十一月翻过一次嘅，咁香港系到咗一步应该喺机场嗰度等噶嘛，喺机场嗰度有检测。跟住到咗之後，香港其實有外賣嘅，即係你如果我上次所謂叫外賣揾人送個樽過嚟檢測，跟住第二日就有測驗報告咧、嗯，我記得上次$250咯。 OK， 你都熟啦，所以就、香港人過嚟去新加坡揾驗嗰啲都唔難啦，聽你咁講都係嘛？都 應該都唔難㗎啦。尤其是你話商務客嗰啲，有啲你話旅行社。而家暫時我諗仲未必會咁樣過嚟，旅行社就會有導遊啊，當地嘅會代安排啦。咁你想望下啲通常新加坡都有朋友啊，有生意嘅朋友啊，問一聲，咁、 okay, 都會知道邊可以做到檢測 嘅。好嗱，呢次我剩翻半分鐘，好快問埋啦。旅遊方面，你知唔知啊？ Okay. 新加坡聽到旅遊氣泡，多唔多人想嚟香港玩啊？旅客大概感覺上？ 大概感覺上佢哋都想去嘅，但係而家如果啲機票搶貴咗，可能冇話即時去嘅，同埋去旅遊要睇時間，通常有假期啊嗰啲，即係以前新加坡嗰啲去香港都係等佢學生假期，一家大細咁樣去玩嘅嘛。 係，明白明白。好，多謝陳文。 因為大家運咗好耐啦，我諗即係邊度開咧，好話唔好聽，邊度開我都會去邊度先。 OK， 冇得飛咁啊！ 玩住先啦，呢、這個 OK 好。好，多謝先，陳文平，多謝你講俾我哋聽新加坡嘅情況啊。陳文平係新加坡香港商會會長。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负责统筹疫苗接种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出现疫苗接种记录错误事件的屯门友爱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能够接种科兴和伏必泰疫苗，职员登入电脑系统户口时错误输入账户，导致列印的疫苗接种记录名称有误，有五名市民受影响，职员发现之后已经即时更正。他说已经提醒职员确保登入系统时要准确。另外，聂德权接受一个电台节目访问，回应回港二计划放宽，被问到会否担心内地回港的居民可能有假阴性的情况，

未打針嗰啲好危險噶，即係我未打針啊。 嗯， 因為呢只病毒咧好坑噶，有乜事咧豬狗族嘅親朋戚友識而唔識都邊處都唔使去噶。 嗯， 我應該搞掂咗先嘛，唔使咁急噶，知唔知啊？ 但另一邊有啲人又急喎，唔同行業，譬如有啲的士司機大佬都急噶喎，希望多翻啲客噶嘛。 喂，我都急知唔知？我唔見咗三萬一收入啊，或者唔見咗成半收入啊。 係咯， 我都急啊，我都驚噶。但系命紧要过钱啊嘛，知唔知啊？ 嗯，而家就入嚟嘅时候都要做检测嘅，出发前啊，嚟到都要做检测嘅，稳唔稳阵啊？定系都担心啦。 嗱，呢又讲嚟散啦。啊，咁我咧，我未打针嘅，我已经验咗三次嘅，政府嗰啲免费验嗰啲，但我而家咧啲口岸啊，我唔敢，我即去即走喎。我就算有行，我都暂时去厕所唔做住噶喎。 哦，系啊，你都拣啲希望揾啲稳阵啲客。 唔系拣，我即走嘅，我即走。 哦，即系唔接嗰度到嘅人啦。 即就去到走，去到走。 OK， 明白明白。好，多谢晒林生先啊，的士司机大佬就关心会唔会放得太快咧？呢个惊唔稳阵。多谢晒林生嘅意见先啊。不过回港而家有啲喺其他地方嘅港人又的确好想翻嚟香港嘅，又有另一边嘅声音嘅。喺地方旁边请位嘉宾倾下先，请嚟咧有工联会理事长王国同我一齐倾下。早晨，王国。 早晨。 早晨啊，不如讲下回港而先。而家就系广东省同澳门都香港居民啦，就可以免检翻香港啦。当然有啲检验嘅措施要做啦。而家扩阔到全一个内地不同嘅省市，点睇你？ 系啊，我哋都啱都因为我哋内地中心咧都收到啲嘅查询。喺香港嚟讲咧，就除咗广东籍之外，福建籍都唔少嘅。咁我哋都收到咧，琴晚都收到廿几个嘅查询。咁睇落去咧，就系好多可能要迫切需要翻嚟嗰啲咧，可能先会考虑。一般嗰啲可能再要等一等，因为呢个回港二咧，如果再翻上去咧，仲要14日嘅。隔離嘅，所以除非係迫切嘅，咁我哋都睇到幾個個案咧，都係因為要迫切翻嚟香港處理嘅話咧，先要考慮翻嚟啦。 嗯，所以比例上係咪其實之前包含廣東省同澳門都已經最大量都包咗啦，反而其他省市加埋都唔係太多嘅啫，內地都。 我哋感覺上應該預計咧唔會係太多嘅，就算上一次喺廣東省開放嘅時候咧，原本我都想翻嚟嘅。但是那些一聽到之後咧，再翻上去仲要隔離嘅話咧，實際上就有28日減去14日嘅啫。咁啊就佢好多就話，除非真係好迫切需要嘅、好重要嘅，譬如翻嚟要處理啲嘅財務方面啊、探病啊或者緊要嘅先翻嚟咯。 好啦，嗱咁啊迫切嗰啲就要翻嚟啦。你見到咁而家你見過往我哋回港二咧翻嚟嗰啲程序，啲市民明唔明白嘅，複唔複雜啊？嗰啲即係邊度驗啊？嗰啲知唔知啊？大家？ 而家會方便嘅，喺內地咧，特別係用喺網上電子方面咧，其實比我哋香港咧更加資訊方便。喺網上咧都會查到喺深圳係好多個點咧係可以做檢測，譬如我哋嘅深圳嘅港大醫院收費咧，大概都係75蚊，但係再加埋啲掛號費嘅話咧，咁100蚊到200蚊之間到啦。 即係大家都識揾㗎啦呢個。因為頭先咧就同阿聶德權局長傾啦，傾過今次安排嘅特別之處就係、是，譬如喺廣東省以外嘅地方啦，假設上海咁計啦，搭飛機翻嚟咧就可以揾翻國家衛健委認可嗰啲嘅檢測機構，咁攞咗個證明啊，可以直接搭飛機嚟香港啦。咁但如果你喺上海，你選擇話想搭高鐵落咗嚟深圳轉車翻嚟香港咧，就唔可以喺上海嗰度驗嘅，要喺廣東省嗰度揾啲廣東省嘅檢測嘅機構去到做。咁樣先至可以翻嚟嘅，你又點睇呢個設計咧？ 我哋覺得呢個都係從嗰個安全嘅角度考慮嘅，會唔會喺成個嘅過程裡面咧，搭高鐵過程咧會有啲嘅風險？所以我哋講就算福建嗰啲，如果搭高鐵嚟深圳嘅話咧，我哋都建議咧要預多一日時間嘅，因為喺內地咧檢測完之後咧未有即時嘅報告，可能等第二日報告咧先至能夠翻到嚟。我覺得呢、這個。大家都應該會體諒到嗰個嘅安排。 因為我咪講多少少啊，而家譬如落到嚟廣東省想驗啦，個程序大概係點啊？頭先你講時間，因為我時日聽就話好快喎。頭先你講就話可能要 book 一晚預多晚時間添，咁其實點啊？大概你知唔知啊？ 我了解就是因为你来深圳呢去验呢是很快的都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但你验了之后你要等报告。 嗯。 等报告呢差不多你预充少少呢一日时间呢譬如今日来验了之后听朝早攞个报告再过返香港呢这个是一个很稳定的安排。即是等香港未好未做到呢即时验完之后可以即时攞到个报告咯。 嗯，咁要预几多到啊？一日得唔得啊？定系要再稳阵啲，要预多啲？ 哦，一日已经够噶啦，好松动噶啦。 嗯嗯嗯，咁所以加咗呢个嘅要求之下，你会觉得翻嚟嗰个意欲会点咧？嗱，而家个名额就咁样嘅，深圳湾口岸就3000啦，港珠澳口岸就港珠澳大桥就2000啦，加咗飞机呢个多1000咁，你点评估啊？应该够晒用喎，听你讲系咪啊？ 我哋都觉得，我哋最多系开始嘅时候咧，嗰啲嘅紧急或者迫切需要咧，先至会使用呢个嘅名额咯。但系所以我哋讲，我哋希望能够争取咧，系能够更大嘅空间，就系可唔可以打咗疫苗之后，证明到自己有抗体噶啦，可唔可以就是、特别系翻上去嘅时候咧，一个可唔可以双向嘅豁免？就算做唔到双向豁免咧，可唔可以就打咗疫苗之后翻上去，可能就系隔离3日？即系72小时证明到自己对阴性嘅话咧，就可以翻上去咧。如果咁样嘅话，我哋感觉上一方面鼓励更加多人去打疫苗，另一方面咧就会加强咗、加快咗嗰个嘅双向嘅流动。我估如果咁样嘅安排嘅话咧，就会吸引更加多港人咧翻嚟香港。 嗯嗯，内地咧，内地据你所知接种疫苗嘅情况系点啊？你知唔知普唔普遍噶、啊、你？ 而家我睇到咧，內地都會加快接種疫苗嘅，因為而家世界各地咧都接種咗疫苗嘅時候，如果要為咗迎接咧嗰個嘅互相開放嘅話咧，會多咗接種疫苗。特別咧就係喺內地，我哋爭取到內地港人咧都可以免費接種疫苗噶啦。所以咧好多內地港人都等緊接種疫苗之後咧，可唔可以有個政策嘅調整，就係佢哋。翻嚟香港之後再翻上去咧，係咪有咗疫苗嗰個嘅接種記錄之後咧，互相訂之後咧，就唔使隔離咁耐咧？佢哋都期望等緊呢啲新嘅安排。 嗯，嗱，頭先講好多就回港二嘅安排啦。另外都想問一問你嘅意見啦，就而家政府都預告咗嚟緊，可能好快都下個月啦，可能都做來港二啦。來港二呢一環又點睇咧？對香港， 我哋都覺得其實香港咧就應該按照嗰個風險嘅評級作為基礎咧去。逐步咧去開放嘅，等於內地嘅省市裏面咧，每個省市嘅風險評級都唔同嘅。如果係低風險嘅地區，即係話受控嘅地區咧，會得到開放。喺世界各地，我覺得都應該以嗰個風險作為基礎咧，去有秩序咁樣咧去開放咧。如果話真係中高風險嘅，譬如好似而家印度好嚴重嘅，可能呢個咧就好嚴格嘅一個嘅措施咯，即係有咁嘅區別對待，唔好一刀切。我哋感覺上而家防疫工作咧，一方面好重要，但另一方面咧又避免一刀切，要實事求是。特別我哋都講話，我哋鼓勵香港人去接種疫苗嘅話咧，接種疫苗嘅安全係算咧高過未接種疫苗嘅，係咪應該有一個區別嘅對待咧？我覺得呢個咧就係正正我哋都希望特區政府同埋內地咧加強嘅溝通咧，應該有一個唔同嘅安排，咁先更加合理。 嗯，好啊，咁多谢晒王国，多谢晒先倾到喺度。王国咧就系工联会理事长，电话继续7231。对于回港二又好，旅游气泡咩睇法咧，可以继续打嚟倾噶。喂，呢个时候都想请到嘉宾又再倾下先，请嚟咧有厂商会会长史立德一齐倾下噶。早晨，史立德。 系早晨， 早晨你好。你哋厂商会啦，应该都有好多行家咧，都喺内地设厂噶。过往一段时间都可能有啲影响嘅。咁而家见到回港二有新嘅安排啦，扩阔啲啦，你点睇啊？ 當然是一個好事啦，亦都是我哋做廠的一個渴求嚟嘅。咁耐以嚟咧，我哋咧上去廠做嘢咧，就都係一個好大嘅障礙，因為個疫情之下咧，就好耐都冇翻到去廠啊。咁以我嚟例咧，成年幾都冇翻到去。咁呢個嚟講咧，就係俾到好大嘅一個我哋嘅做生意嘅嚟講咧，係一個方便嚟嘅。咁 因为咧，而家就之前都有广东省同埋澳门噶啦。其实而家你哋啲厂咧，通常分布系点样啊？广东省系咪都占多啊？还是 嘅？整体嘅数字咧就唔系十分之准确，因为过去你大家都知啦，因为喺深圳设厂嚟讲咧，早几年咧亦都系好多咧系厂咧就系北移咗嘅。咁成呢个人工嘅上涨啊，各方面嘅成本都上涨咗啦。咁 在我哋廠商會嚟講咧，個會員咧大概有3000多家都係從事一個製造業嚟講咧，大概我哋統計過咧係有10%多咧係從呢一個廣東省咧係遷去內邊嘅以北嘅地方嘅設廠嘅。咁、其中咧係比較上係福建啊、上海啊、浙江啊、江蘇啊、山東或者北京啊，咁啊呢啲地區就比較係多啲嘅。咁喺呢一個冇呢一個，即使係冇一個喺廣東省以外嘅地方設廠咧，但係港商嚟講，好多時候咧，亦都係需要咧係翻翻去內地嚟講咧嘅地區咧談呢啲生意啦。都仲有好多嘢要搞噶嘛。咁所以咧擴大呢個回港易嘅計劃咧，係至到去全中國啊各地嚟講咧，係對我哋呢一個營商啊港商嚟講咧係有好處嘅。咁因為咧係一律咧都翻嚟嘅時候咧都無需要檢疫呢個14天咧，當然係一個係呢個便利啦。但係咧喺現時嚟講咧係豁免呢一個免疫嘅仍然係一個單向性啦。翻嚟香港咧仍然都仲係要咧係要一個有呢一個內地咧係需要呢一個檢疫嘅隔離，如果翻入去嘅話咧，咁除非咧。在裏面咧，國內咧係一拼咧係度放寬咧，否則我哋相信呢個申請翻翻嚟呢個回港易嘅人數咧，未必有好大嘅增加嘅。 係咯，因為你而家就真係正如你所講係回港易啫嘛，翻翻內地仲係難啫嘛，仲要檢疫啊。咁你估有幾多度啊？會真係響應呢個計劃，或者好有需要嘅，還是見係咁都啊，繼續企定啲啦，即係啲喺內地港人都繼續喺廠度留低先啊。咁呢嗰啲會唔會居多咧？ 我睇幾乎喺裏面而家嗱，過去咧喺自從喺11月實施啦，去年啦嚇，但係到而家呢個而家大概5個月到呢個回港易嘅推出咧，咁睇個數字咧就有成13萬多嘅人數咧係翻翻嚟嘅，用呢個計劃，咁平均大概每日都有1000人度咧，都未用曬佢5000個名額啦，咁相信咧係。好大嘅原因就係因為喺港人喺裏面咧，仍然受到呢、這個檢疫嘅限制啦，所以咧唔敢冒然經常係翻返去裏面，因為你入去咧成見咗半個月，之前就21日啦，而家係14日。咁我睇嚟講咧，大概都唔會話好多人去申請嘅啦。 而家就開埋機場嗰環咯，機場就多1000個位，機場嗰度會唔會熱門啲咧？反而？ 機場咧就如果佢喺裏邊內陸咧，直接翻香港咧，這個範圍咧就會方便咗嘅。反為我覺得咧係，如果政府可以嘅話咧，係同中央政府咧係爭取咧係呢一個商務氣泡，我命名佢為商務氣泡。點解為之商務氣泡咧？我哋喺廠咧。在大陸有設廠的人咧，多數咧都係有兩地牌的汽車嘅，咁咧多數都係由我哋香港開車自己直達去自己廠點到點，亦都有追蹤。如果喺呢一方面昨日咧所推行嘅同新加坡簽署嘅旅遊氣泡咧，我覺得咧呢一個商務氣泡咧仲會嚟得更加實際嘅，因為喺實際咧係幫到我哋。香港從事生產業的廠商，因為過去疫情咧，我剛才講啦，好多廠咧都未曾翻到自己的廠嘅。咁如果我哋自己又有車，點到點等於中港的物輸呢個運輸物流咁樣啊，咁佢亦都係接受咗兩劑嘅疫苗啦，咁亦都攞到呢、這個一個證明佢有一個接種咗疫苗嘅有反應嘅。咁嚟講咧，呢個仲嚟比較上係實際。 中港氣泡受惠嘅會唔會都係即係你一程車上去嗰啲，即係可能你哋有啲中港牌嗰啲私家車嗰啲，你咪係受惠嗰啲嚟車？ 係啦，係啦，因為好多做廠上去咧，亦都係自己自駕嘅啊。咁上到去廠去辦完嘢，好多咧，亦都係即日來回嘅。咁即日來回，咁啊朝頭早上去啦，咁下晝或者甚至乎晚上咧翻翻落嚟嘅。咁咧呢啲一方面咧，係咪可以係每日咧有或者有500個名額啊之類，慢慢逐步去放寬咧？咁呢個咧，我覺得係幫到我哋做廠啊，翻去處理事務咧係有幫助嘅。 咁但係呢個都而家因為同香港、新加坡旅遊氣泡都要包檢測啊，仲要包打針啊嗰啲，打疫苗嗰啲，你都覺得係 做商務氣泡有呢啲要求都可以配合到係咪都？ 係啦，同等地即係用呢個方式咧，我哋一個商務氣泡咧，亦都係同等係打疫苗啊，啊注射咗兩劑之後啊，咁樣嚟到亦都係。是方便到他不需要就是这个十四天呢帮到我们是回去厂去做事了。 嗯嗯。好啦另外啦仲想问埋啦来港二都话可能就快有了你点睇呢这个帮唔帮到你手呀 来港二呢就这个计划开始呢就如果迟啲呢是可以帮到我们香港的一些旅游的方面呢又或者消费呢、这个亦都是一个好事嚟嘅。咁放宽相关人士嚟到即係由內地嚟到無需要檢疫安排咧，係一個即使內地係可以嚟到香港咧，我覺得呢個措施咧係都有幫助一部分嘅香港嘅旅遊業啦。 嗯 ，OK， 好，咁多謝曬你先啦，多謝曬阿斯納德先同你傾到度，多謝曬你啊， okay， 好，多謝曬，拜拜。好，剛才主要訪問咧就係斯納德啦，就係嚟自廠商會嘅會長啊。咁今朝咧都講咗好多有關旅遊氣泡啦，同埋回港二嘅一啲安排啦。咁嚟緊可能之前又講過本地都疫苗氣泡喎，咁之前有啲風都話就快都要公布啦嘛。之前講4月29噶嘛，咁啊密切留意住有冇啲最新嘅安排啦。今日節目上都夠曬啦，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倪匡散文集的第二章名为创造 创造有时是精彩的创作但是很多时候变成了倪匡笔下所讲的从哗众取宠演成哗众取艳倪匡对于创作或者创造爱用讽刺手法来议论他少一位歌手以民族歌手为爱好倪匡问难道还有汉奸歌手为爱好的吗对于爱好倪匡认为应该以本名上阵连什么爱好亦都不需要他举周润发陈玉莲就是一个好的例子至于文坛写作他推崇三毛一句名言作家是捧不出来的倪匡的智慧名言就是硬要将他塞给大众被力捧的人就同大众之间有了距离了短短一则散文捧可以叫人深思 回到他这本书的第六章名为探险你看看他怎样写隧道这篇文章 他说每次过海底隧道都由衷赞叹工程的伟大科学的进步但是持相反意见的人就说这样渡海没有情趣倪匡就认为坐飞机去旅行比驾一叶扁舟确是欠缺了情趣但讲的是效率和实用道理很清楚他高度称赞香港说这个城市科学与情趣兼具 第七章的散文名为天书是倪匡先生为一些作家出书而写的序在这里写得最感人的就是作家龙虎的散文集叫做锄头集所写的序这篇文是他最用心思的一篇他说卖文20年一直是笔下不加思索的想到就写但是偏偏在龙虎这个锄头集中的散文看完又看踌躇又踌躇犹豫又犹豫啊！因为倪先生觉得这本书里面的散文给他太多的感触反倒是一句话亦都写不出来这篇是倪匡最感性的序文来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倪匡散文集》作者倪匡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